我是越看越爱， 我得掐他一对带。 清香

就是义兄我呀。失言了。 Thank you.

就娘那个见了他那个闪耀三点头，世界上这样的女子真是少。